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将率先推出个人购房资格绿码，购房资格实时查询。2021京津冀教育高峰论坛今天举行。2021海外英才北京行启动，吸引全球人才来京发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北京营商改革5.0版正式发布。市发改委副主任戴颖透露，5.0版改革总共包括保护市场主体、维护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12个方面，362项任务将于明年年底前全部完成。5.0版改革强化整体政府理念，优化再造办事流程，着力推动一件事集成服务。此外，在东城、朝阳、石景山、门头沟、通州等区的新建不动产登记大厅，新增50个以上登记窗口，推进企业、百姓全业务类型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在全国率先提供个人购房资格绿码服务，实现购房资格实时查询。今天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1年京津冀教育高峰论坛举行，来自京津冀的教育专家、校长、教师共聚一堂，聚焦双减政策赋能学生成长进行探讨和交流。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冰冰你好，听众朋友好。 这次论坛都有哪些主要的内容呢？ 那么今年呢，双减政策的发布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坛上，专家学者通过主题演讲、专题报告、主题论坛等方式呢进行了探讨。就双减下如何减负提质，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认为呢，应当加强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减少分数的压力。比如说可以增加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同学和同伴之间的交流。那么家长呢，也可以多给孩子去具体分析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多方面给予学生支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丽认为呢，其实大家对职业教育有所误解，认为职业教育学历低。那其实目前呢，全国每年有1500万左右的高等学历获得者，其中有一半是全日制学生，那还有一半呢是通过高校的自考、网络本专科等方式取得的学历，职业教育也是占了半壁的江山。这也意味着其实年轻人还是有很多选择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好职业教育，也是缓解目前教育焦虑的有效方式。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呢，未来北京也会通过各平台来增加教育的供给，同时呢也会进一步深化京津冀跨区域间的交流合作。那么本次活动呢，还首次颁发了我身边的好学校、国际学校领军人物、改革先锋教育品牌等多个奖项，来表彰和鼓励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冰冰。 好的，感谢吴思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昨天由北京市人才工作局指导、北京海外学人中心主办的2021海外英才北京行活动开幕式暨北京国际青年创新发展论坛在京举办。论坛面向全球发布《全球青年创新发展北京共识2021》。本次海外英才北京行活动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报名海外青年人才参与。论坛组织方筛选出140位青年云聚北京，宣传北京创新创业环境，吸引集聚全球优秀人才来京发展，助力全球青年的创新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花样翻新，稍不留神就会落入骗子的圈套。海淀警方上周在一天之内就成功拦截了2起，民警提示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郑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先请介绍一下相关的案情。 是这样，几天前呢，海淀永丰派出所呢接到了海淀区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预警，说有市民呢正在遭遇诈骗，派出所迅速安排劝阻员呢与事主联系，但他情绪激动，不相信民警所说的话，并且挂断了电话。那么多方查找后呢，民警赶到了事主家中，只见他仍在与对方通着电话，桌子上呢还放着身份证和两张银行卡。那么民警立即上前挂断了电话，掏出证件亮明身份。那么事主这才慢慢平静下来。据他讲呢，20分钟前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外地公安局的电话，说他涉嫌一起金额上百万的诈骗案件，并准确说出了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对方说呢，要在电话里做笔录，要求这个事主把银行卡里的钱呢转到指定的公安局保密账户内以配合调查，否则的就要派人到北京抓捕事主。幸亏民警呢及时赶到，反复劝说。事主这才意识到被骗。就在同一天上午，永丰派出所社区民警在辖区幼儿园检查工作时，园长呢接到一个自称是银联卡中心的电话，对方说呢，园长名下的电话卡呢发送了很多诈骗短信，涉嫌违法。那么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要冻结他的银行卡以便调查。那么民警得知情况后呢，发现来电是00开头的电话。便告诉园长呢，这是诈骗电话，不要相信对方。案情介绍就是这样，主持人。 那民警有哪些防范提示呢？ 民警再次提示大家呢，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来进行办案，更不会让事主呢转账汇款。发现来电是00开头或者是带加号前缀的，一定不要轻信。平时呢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要泄露。另外呢，96110呢是北京市反诈的专用号码，如果有来电呢，请及时的接听。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建明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由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主办的“赤子情怀——闽籍侨胞百年爱国故事”主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展期到本月底结束。展览分为“救亡图存”、“建国大业”、“开放合作”、“同心追梦”四个篇章，讲述建党百年来闽籍侨胞的感人故事，铭记他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5，空气质量2级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福彩双色球12亿元派奖开始，一等奖特别奖，每千排2500万元，奖金总额5亿元。六等奖翻翻奖，对单票金额超过20元的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奖金5元，奖金总额预计7亿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化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